强国造假，终于做到烧埋自己嗰笪啦。讲紧咧系一个石林景区，有一组十二兽首像，诶，同圆明园十二兽首像系好相似，系好相似啊。咁咧，但系佢哋就兽头啊配人身，又着埋啲奇装异服，兼且仲有男有女，又着裙又剩嘅。专家都话相当呕心，兼且误导游客，同埋有贬低佢哋正牌嘅影响。喂，唔知啲专家可唔可以顺手 comment 下周六福啊、撩巴能啊、名创优品呢一啲嘅参考品牌呢？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， 大陆人啊都中意俾多啲钱去买一啲进口嘅食品。不过即使系有标签嘅水果咧，都可能唔系进口货嚟嘅。内地又有传媒记者啊，又发现咗有啲果贩啊，为咗卖更高嘅价钱啊，会喺啲国产嘅水果上面贴住外国嘅标签啊，可以贴下美国啊、法国啊，扮系进口货。而国产同埋进口水果嘅价格咧，可以争成几倍嘅、哦。最重要系咩啊？记者发现啊，呢啲咁嘅伪冒标签啊，可以好轻而易举咁喺水果批发市场度买到，品种应有尽有啊！哇！突然间谂起十几年前咧，香港人成日翻大陆啊、罗湖啊买啲 DVD 机啊、录影机啊，店老板就话想要咩牌子都得啊 ，Sony 啊、爱华啊，就算贴法拉利都仲得。哇！咁应该好快就会有 Sony 嘅橙同埋 Sharp 嘅蕉啦，期待期待。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，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 生还 者，大家好。哇！今日暂时不约而同、哦，我同你嘅引言都系一啲造假啊、假嘢啊， 正常啊。即系如果讲强国，我谂呢一个系，我谂强国人自己都会不断去讲嘅一堆嘢嘅。 有人成日讲嘅一番说话系咩咧？强国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骗子是真的。都的而且确系嘅。 我近嚟咧同一个大陆嘅同事倾偈， 系 咁咧两个同事应该咁讲，两个同事。跟住呢有一个同事类似係讲咩呢，佢话近嚟新闻嘅有啲唔知咩胶袋紫菜，即係用胶袋做嘅紫菜咁样。 胶袋紫菜。 係啦係啦，类似咁样啦。唔、okay. 重要嘅，即係成日都有嘅新闻。跟住另外一个人呢就话，喂好似唔系喎，呢单新闻呢好似讲咗系假㗎喎、即係有人去抹黑呢件事，就令到去想自己嗰个 page 嗰个微信公众号之类嘅嘢、去比较多啲人睇咁样，系做系寻衅滋事咁样，咁跟住另外一个人就讲啊，点会啊？呢、這个告发者好明显系即系俾有啲人有实力去做佢啦，系啦，咁即系隔到最后咧，其实两个因为你。產品又有機會假嘛，跟住個新聞又有機會假嘛，咁打假新聞呢個又亦都係有機會假，成樣嘢長遠都假，咁最後 全部都係假嘅， 冇人知道邊樣嘢係真嘅。 即係生活喺大陸又好，或者好似我哋咁成日出差翻大陸都好，即係覺得好多嘢係不可信咯。但係講起呢個不可信咧，即係又會好諷刺同好奇怪嘅，大家成日買嘢嘅。淘宝根本就是一个典型活生生的不可信的之中的极品来 的。没问题啊，他这些是真小人嘛，即是他摆明的基本上。是 不是一马云讲过是淘宝没有假货。 即是他真的厚面皮讲出的东西，他的面皮真的几尺那么厚啊，真 的。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会去淘宝，就是因为买假的。 他是不是讲栋笃笑话即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啊，大家问我淘宝是一个怎样的平台，外国人问我。 嘅 外国人问我，咁跟住我就答啦，淘宝系咪好假货嘅？跟住成班喺下面嘅市民笑到， 真系一个笑话嚟嘅。不过淘宝就真系大家都有用过啦，相信 MJ 都有经常。我见到你所有嘅波衫都系淘宝， 你嘅所有波衫淘宝，你块面系淘宝嘅。 我见到屋企有几十件，又曼联又呢样巴塞皇马，全部都淘宝噶嘛。 你嘅淘宝、首先我买曼联一定系正版先，其他唔讲， okay. 其他唔系即系嗰啲咧，有时。世界杯啊，我有买淘宝系，即系我要知道自己做紧假货嘅。我喺世界杯，我屋企就日日系嗰个社区中心咁样，咁有唔同嘅球队喺唔同嘅比赛作赛，咁、我买十件八件喺屋企旁身都唔过分嘅，咁样咁呢啲 OK， 咁但系你会知系假货嚟噶嘛？ 系， 咁但系即系而家喺香港啦吓，我可以咁讲吓。淘宝都是我哋生活上面不可或缺一部分嚟嘅。 十个香港人我估啊，应该都起码一半以上都有用过淘宝，或者正在用紧淘宝咯。 系啊，一定有。 咁小弟都系经常淘宝，而小弟嘅一个淘宝咧就。 比较特别少少嘅，因为咧香港嘅淘宝，如果喺香港买淘宝就比较贵啦，除非你用集运，不过你加埋个运费 贵， 系啦，个运费啲买嘢嘅钱系一样嘅，大家即系你喺香港买又好，或者大陆买又好，如果你喺淘宝同一个 shop 去买嘅话，价钱一样，只不过你有一个运费。大陆嘅淘宝咧好多时都系免运费嘅，如果喺翻大陆自己邮寄，但系香港咧就如果你系直接顺丰咧，好似系加成30-40元嘅，你可以用集运。不过集运只不过帮你悭咗一将几次嘅运费变咗做一个 差好远， 系啦， 系啊，好多而家办公室啊 office 入边，大家知啊，翻工都系办公 吓， 系啊，咁好忙咁啊，揿电脑做咩咧？咁因为咧集运呢个好玩啊，即系咧能够令到大家有同样嘅一个行为啊，即系咦啊，你又淘开啊，喂，我又玩啊，咁一齐会夹埋啲运费咪好平咯 ？OK， 啊，你又买10件，我买10件啊，加埋有100件咁样，咁都系收一个运费啊嘛。 咦，头先未讲完，我嘅淘宝咧系同其他人系有少少嘅出入噶，因为我嘅淘宝咧就 系 主要都系帮我老婆去买嘅，咁我老婆为咗悭运费咧，就每一次出差，譬如知道我去安徽，或者知道我去济南、去青岛，就预先攞咗当地嗰啲客户或者同事嘅办公室，就寄咗过去先。咁换言之，我嘅角色咩？我嘅角色就成为咗顺丰啦。我就喺收完货嘅时候就免运费啊嘛，通常咁就顺丰寄翻嚟香港，就攞俾我老婆咯。 系做咩讲得咁低调啊？你平时翻去搬钱，就顺便吓喺个钱啊，喺个钱我知系嘅事。 几可怜，悭咗10-20元运费，仲要咁搬嚟搬去。 搬钱嘅同时咧，就搬埋啲嘢翻嚟，反正都系搬啫嘛。咁你都一袋红白蓝去搬钱啦、啊，攞多袋红白蓝去帮阿老婆嘅话，货都 OK 嘅。 OK， 不过讲开顺丰啦，即系我呢个咩香港人肉顺丰啦。前几日呢个顺丰同呢个淘宝又好似阿里系啦，咁淘宝同天猫都系阿里系，阿里系即系属于马云啦。 系 咁啊，好似有啲嘅风波出嚟。 佢哋好似嗌个交，不过我知道今日啱睇新闻，佢哋嗰个就停止咗噶啦。 系 不过咁样讲嘅，即系佢哋嗰个又估唔到佢哋会嗌交，应该系。即系难舍难离两兄弟嚟噶嘛？即系我可以咁讲， 冇淘宝就唔会有顺丰。今时今日 都确实系， 但系亦都调翻转啦。冇当年嘅顺丰，淘宝会唔会搞得起呢？又未必搞唔起嘅。始终香港有好诶，唔系大陆会有好多唔同嘅物流公司。不过顺丰系其中一间个服务系好嘅。是正的， 相辅相成咯， 是相辅相成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其实应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。 是啊是啊，那到今时今日就很难讲了，今时今日应该因为两个 都大了嘛，已经做到这么大的规模。系，不过即系始终淘宝同顺丰嘅呢个嗌交咧，都影响咗万千嘅香港人咯。 冇事啦， 因为大家香港人好似阿 MJ 坦所讲，扮翻工嘅时候咧，都即系经常咧就要睇下啲货去到边度先。但系喺嗌交嘅过程系冇咗呢个 function 咯， 系 就睇唔到啊件货喺边度咧，发咗未咧，去到边咧？ 系咁嗱，我唔知你以前啦，即系你喺香港或者喺成个世界生活嘅日子比较。长几十年，咁咧以前咧系好多嘅嗰啲速递公司噶嘛，咁咧而家我过去呢10-8年咧，好似真系每次上嚟收件嘅都系一个顺丰，所谓顺丰仔。我哋而家讲快递唔会讲其他嘅速递公司噶啦，就讲顺丰仔上嚟收件咁样。你印象中你记得 以前咧？我记得我第一份暑期工嘅时候咧，就系做速递咯。就自己喺间公司里面就 serve 翻呢间公司嘅速递 ，office boy 系啦，就是、office boy 兼第一份即系兼职嘅暑期工啦，就做咗2-3个月，咁可能阿姐或者有啲咩同事要攞份嘢就自己去，但因为人工贵啦嘛，而家 呢个真系 就唔会有， 冇咗呢样嘢啦， 冇啦，而家应该冇 office boy， 因为以前系连 fax 机都唔系人有啊嘛，系啦，咁咧一个文件，譬如话我今日咧要将份文件，我喺湾仔就要将份文件俾长沙湾嘅阿 Win 咁讲咧，以前真系话，诶、哎、咁我派个 boy 送一封嘢过嚟俾你啦，咁样，咁嗰阵时就 office boy， 而家真系冇嘅呢样嘢， 而家冇噶啦，即系有一段时间咧系 office boy 同并存咧，就会有好多嘅唔同嘅速递公司，即系有啲速递公司嘅应该系签一啲长约嘅，即系譬如我同你 commit 一个月，可能要揾你做30单，总之一个冧心噶啦，就30单，咁就应该系接近10几蚊一单咯。不过而家好似都生存唔到啦，基本上已经俾顺丰打死晒啦。 系啊， 而包括比较大嘅 DHL 啊，或者 FedEx 啊，呢啲都已经系 好喺香港啊，喺香港市場嚟講，好似都已經係式微咗。 只會係我哋要寄嘢去外國，就可能用到 FedEx 啊、 DHL 呢啲係。如果係本地，我覺得應該都係順豐。 嗱，個聽眾啊，我哋講緊嘅係一般嘅文件啊，即係唔係貨運啊，因為 DHL 同埋 FedEx 咧，可能而家都係貨運為主噶啦。不過十幾年前咧，佢做好多嘅文件嘅轉遞啊，都多。不過而家文件嘅轉遞基本上真係好似 MJ 啱啱所講啦，已經係順豐壟斷咗成個行頭。 係啊， 同埋順豐首先講佢個服務好啦，即係喺大陸嚟講，一線城市基本上兩日內一定到貨。 是 一線城市啊，即係省會啊，或者大城市，基本上即係如果你話去到好偏嗰啲咧，佢有時唔會做嘅，順豐唔做嘅。 然後香港好似而家真係 香港好多布店啦， 真係冇曬其他細，因為我記得我即係細個咧，有啲親戚朋友係做一啲細型嘅嗰啲物流公司咁樣。以前嗰陣時唔係叫物流，嗰陣時係速遞公司。 速遞公司 係啊，就去唔同地方收件咁樣。而家都冇啊。而家咧，我見到唯一一啲比較細型嘅物流公司啊，叫做咁係唯一做到嘅咧，就係做一啲順豐唔做嘅工作，即係可能有啲我唔知喎，我唔知佢哋係可能有啲譬如啊，我唔肯定。譬如有啲係運電子零件嘅咁樣，咁順豐可能就因為驚你報關嗰啲嘢好煩咧，咁佢就唔做嘅，就有啲速遞公司係專門做呢一啲嘢咁樣嘅，或者一啲係奇奇怪怪，總之係平時順豐唔運嘅嘢，譬如咧書咧係唔運嘅，香港寄書上大陸係唔得嘅，因為有好大嘅審查嘅。佢会叫你话唔知又要咩公司名啊，有一堆嘢咁样嘅。咁所以如果我要寄书俾内地朋友咧，我真系亲自带个关去深圳嘅顺丰嗰度咧，系寄上去。 深圳嘅顺丰就唔会再查呢啲， 就唔会再查啦，系啦。 哦，都会系嘅，呢啲系应该系顺丰做唔到，因为顺丰始终有咁大规模喺度咧，国家要监控太容易，就净同顺丰讲，我总之呢啲嘢系唔俾你入口，药都唔可以顺丰嘅。因为药品的监管在大陆都是很严格 的。是啊，所以在配合这个中央的一个制度之下呢，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跟回他的指示。譬如今次的大嗌交，就是这个淘宝和顺丰，我都是今天看报纸就知道，咦，原来由这个中央邮政局出手，然后就摆平了。我有些奇怪，会中央邮政局唔系应该同顺丰系竞争者嚟嘅咩？即系如果以前寄嘢，我以前冇顺丰嘅时代啦，我要寄嘢俾上海，我咪揾中央邮政局咯。咁啊寄嘢俾上海咯。 如果中国邮政嚟讲，呢个系咪就系叫做？ 我睇报纸佢写中央邮政局，定唔知中央邮政处类似咁嘅名啊 ？OK， 系啦，究竟系咪中国邮政？我唔肯定啊。 OK， 系啦，咁但系睇落就唔知点解，总之佢就出嚟摆平，咁跟住就话咧，大家要跟住嗰、那个唔知咩民众嘅利益啊，国家嘅体制、物流嘅方便啊。呢啲嘢之下咧，就大家要和解啦，咁样咁啊，最后佢哋真系和解噶啦。 OK， 即系而家大家办翻工嘅时候咧，又可以睇得翻啊，自己买淘宝件货究竟去到边度啦。 系， 不过讲起淘宝啦，咁啊，去到节目嘅最后几分钟尾声啦，其实真系有不得不佩服马云嘅，喺个淘宝系扭转晒成个大陆嘅生態嘅，而家嘅商場，以前嘅商場咧係生意好好，即係會好多人去行啊、買嘢啊、購物啊，但係而家基本上行都會有人去行。但大家行完之后呢，睇完价钱或者睇完嘅资料之后呢，就返去淘宝。 確实係。 所以而家实体店呢係好难做。 係呀、啊。 基本上已经变咗咗个网上嘅销售啦。 可以话呢马云啊，佢係带起咗呢个网上购物嘅热潮啦。即係以前我记得係未有淘宝嘅年代呢，经已有 eBay 㗎啦。经已有 Yahoo 拍卖㗎啦。但大家都未系咁习惯去做嘅。即係总系有啲问题啦，可能喺个付款嗰度觉得唔系好 security 啦。 喺 个物流上面做得未系最好啦。咁正正就系马云佢解决咗呢啲问题。咁令到而家呢 ,even 而家即系我哋自己都做緊啦，我自己都做緊少少网购咁样。係啦大家系习惯呢样嘢。即系已经对呢样嘢有啲信心，而家任何一个人开个 Facebook page 或者喺任何一个嗰啲咩买卖群组嗰度咧，去尝试卖下嘢，买下嘢，大家都有信心嘅，即系百几十唔会咁样呃我哋嘅，呢、這个信心先系紧要啊嘛。 系真系可以完全改变晒成个业态，成个 即系都不由得不佩服呢、這个。虽然而家佢同阿王健林都系大家排并排呢个嘅首富噶啦、嗯。房地产升嘅时候就王健林就系万达集团老板、嗯，就系首富。啊，地产跌嘅时候就马云就系首富。 嗯， 系啦，真系不由得不佩服嘅。 但我希望吓，我喺度祝阿王维基先生啦。我觉得淘宝系淘宝。香港是值得有自己的網購市場的。咁而家好多人努力緊，譬如話王維基開緊佢嗰個網購嘅平台啦。咁唔知佢賺唔賺到啦，但係都叫佢玩住先啦。咁而家好多香港人都會做一啲 Facebook page 啦，去賣嘢，包括我哋自己強國生患者。嗱，我哋其實我做節目都係冇錢義工嚟。 係。 咁我嘗試咧賣下啲嘢咁樣。咁我哋啱啱咧又推出個產品，就係一個我哋覺得我哋自己都用緊嘅嗰啲納米嘅 保護貼。 保護貼係啦。 保護貼。 即係唔使貼。总之你是抹下那个 mon 咁，跟住就已经抹咗啲纳米嘅酒精上去噶啦。 其实真系可以推介俾翻我哋听众嘅，虽然都系卖广告啦，咁啊即系赚差眼仔啦，我哋都入咗少少货，咁自己都亲，因为其实最早期系 MJ 用过，咁啊觉得好好，咁啊推介俾我哋。 系 咁啊，喺只产品喺数 S 字头嘅 沙通嗰度 卖紧几多钱？ 坊间都卖紧百几蚊啦。咁我170几啊，好似咁我哋卖120蚊。咁我买埋呢样嘢唔紧要。激死我嘅系咩咧？嗰次咧有一班即系我哋叫做咩咧？导赏团咁样嚟我哋嗰个台嗰度睇啦。咁我觉得呢个卖120蚊好正常嘅一个价钱，即系我哋系一定系坊间十间铺，我哋系咪最平嗰个嚟噶啦？我哋又唔想打烂个市咁样。 嗯， 系啦。咁咧佢哋系上嚟 一睇完就话：，淘宝有啦， 淘宝卖70蚊咁样，喺度同我哋讲啲咁嘅嘢。 系 咁你咪去淘宝买咯。 即系你信唔信得过咯？一个保护贴咁俾淘宝卖人翻嚟，做唔做到保护嘅效果？ 首先一淘宝就有假货，大家都知噶啦。你咪信淘嗰个系一模一样。OK 啦，我就当系嗰一模一样嘢70蚊，咁你运费都要啦，系咪好啦？又唔计你运费啦，好似阿 Win 个老婆咁样，你搵人帮你运落嚟啦，有人帮你带落嚟啦。咁你淘宝佢有啲 tricky 位噶嘛，即系你揿你佢系70蚊至到几百蚊咁样噶嘛， 系。 咁你一揿入去咧，原嚟入到入边，你拣个货咧，其实系80几嘅，不过为咗吸引嗰个观众。佢系整到去70蚊咁样，咁啊等你 click 入去以为平啫嘛。 其实嗰下听到咧，我第一个反应咧就系用淘宝嚟同我哋，因为我哋而家做嗰只产品咧，即系代理呢只产品系美国嘅， 咪咯， 美国入口嘅，你攞淘宝嚟比较，即系又等于我真系好想反问翻，咁下次你买 condom 嘅时候，你都唔使药房买啦，你要去淘宝得啦，淘宝仲平，都系杜蕾斯写明杜蕾斯添，你点解唔喺淘宝买咧？即系一啲嘢，我觉得系即系。摆设啊，或者轻强嘢，我觉得可以淘宝嘅。但你牵涉到一啲即系保护贴啊，或者真系即系等于 condom， 你呢啲唔会喺淘宝买咯。即系始终有喺质量方面系有问题咯。即系等我哋有个朋友用淘宝嗰啲20蚊、10蚊块嗰啲嘅 iPhone 嗰啲保护贴，原来真系达到一揩一揩就即花嘅。即系呢个即系大家自己去衡量翻咯。 你咪试下去淘宝买下啲充电器啊。 系啊， 买下啲鸡蛋啊，好似有冇人试过好玩买大闸蟹都买到噶嘛？ 就买乜嘢都有噶啦， 你够胆咪淘嚟食咯。 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淘宝意向系乜嘢咯，但系如果你牵涉到一啲嘅电器啊、用电嘅嘢啊，或者系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嘅保护套啊，或者自己食嘅嘢啊，我其实都唔建议大家去淘宝咯，呢类型嘅嘢。 即系大家最紧要，我觉得淘宝 OK 嘅，即系大家都有用。咁但系你买嗰样嘢。要認清楚嗰個平台乜嘢嚟嘅，有句而家嘅潮語嚟嘅，話形容啲嘢平咧就話咩唔使去淘寶， 唔使淘寶， 唔使深水埗，係啦，咁你就咁你啊可以嚟呢度就係平噶啦咁樣，咁、 okay. 你就算係嗰陣時我冇話針對淘寶啊，咁你嗰陣時你大概都會理解到你喺深水埗買嘅。旧嘢，譬如买个电视咁样，咁系同百货喺同啲 喺百老汇啊，或者系丰泽啊， 买嘅电视系唔同嘅嘢嚟噶嘛，系啊， 即系你可能系平啲嘅，或者系假设系同一个牌子、同一个型号，佢系平啲嘅，但系个问题系你信唔信得过咯？ 系啦、 啊，即系翻转头，大家要去考虑咯，即系 provide 得，大家都知道淘宝嘅嘢。 是假咯。 不过我估啦，有一日马云先生吓，佢都会即系开始认同，因为唔会做天猫呢啲所谓高档少少嘅品牌。即系佢讲啊，即系讲独独笑嘅啫。呢啲诶，淘宝上面冇假货咁样。我估有一日啦，我希望啊吓，有啲正牌少少系有呢个相遇价值嘅一啲网购平台啊，大家都可以继续使用。譬如 HKTV 啦，我支持王维基先生。 好，大家继续支持啊！ 卖个广告啊，或者星期二得到啊，强国生还者嘅网购平台啊。 好，试下我哋嘅保护贴啊。 好啦，今集讲咁多。 好，拜拜。